区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那时百姓怎样，祭司也怎样，仆人怎样，主人也怎样，婢女怎样，主母也怎样，买物的怎样，卖物的也怎样，放债的怎样，借债的也怎样，取利的怎样，出利的也怎样，地必全然空虚，尽都荒凉，因为这话是耶和华说的。地上悲哀衰残，世界败落衰残，地上居高位的人也败落了，地被欺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令，背了永约，所以地被咒诅吞灭，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剩下的人稀少，新酒悲哀，葡萄树衰残，心中欢乐的俱都叹息，击鼓之乐止息，宴乐人的声音完毕，弹琴之乐也止息了，人必不得饮酒唱歌，喝浓酒的必以为苦。荒凉的城拆毁了，各家关门闭户，使人都不得进去。在街上饮酒有悲叹的声音，一切喜乐变为昏暗，地上的欢乐归于无有，城中只有荒凉，城门拆毁尽尽。在地上的万民中，必像打过的橄榄树，又像已栽的葡萄所剩无几。这些人要高声欢呼，他们为耶和华的威严从海那里扬起声来。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在众好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我们听见从地极有人歌唱说，荣耀归于一人，我却说，我消灭了，我消灭了，我有祸了，诡诈的行诡诈，诡诈的大行诡诈。地上的居民啊，恐惧、旋风、网罗都临近你，躲避恐惧声音的必坠入陷坑，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因为天上的窗户都开了，地的根基也震动了，地全然破坏，尽都崩裂，大大的震动了，地要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又摇来摇去，好像吊床，罪过在膝上沉重，必然塌陷，不能扶起。到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他们必被聚集，像囚犯被聚在牢狱中，并要囚在监牢里，多日之后便被讨罪。那日月亮要蒙羞，日头要忏悔，因为万军之耶和华 必在锡安山， 在耶路撒冷作王，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 好，我有感动，先停在这儿啊，24章先停在这儿，我们呢来祷告一下，把这个神的话往我们心里面沉淀一下啊，有每个人自己也能够祷告一下，读到这些感受，他讲的是什么事，是什么感受，我们来1分钟。 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我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的，你使城变为乱堆，使坚固城变为荒场，使外邦人攻殿的城不再围城，永远不再建造，所以刚强的民必荣耀你，强暴之国的城必敬畏你，因为当强暴人催逼人的时候，如同暴风直吹墙壁，你就做贫穷人的保障，做困乏人极难中的保障，做躲暴风之处，做避炎热的阴凉，你要压制外邦人的喧哗，好像干燥地的热气下落，禁止强暴人的海歌，好像热气被 相向，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色彩筵席，用陈酒和满席的肥甘并陈馨的陈酒色彩筵席，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盖万民蒙面的帕子，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到那日，人必说：看啊，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耶和华的手必按在这山上，摩押人在所居之地必被践踏，好像干草被践踏在风湿的水中。他必在其中伸开手，好像浮水的伸开手浮水一样。但耶和华必使他的骄傲和他手所行的诡计一并败落。耶和华使你城上的坚固高台倾倒，拆顶直到尘埃。 好，感谢主。我有没有感到这两章非常非常的不一样？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啊！是，我们看，我就想到刘迪就刚才，你看在跨一下子的时候，对你来说，你要说这个啊，可是后来的那个拯救、那个救赎，就是二十五章的内容，我相信好像应该是神在这世上绝对不会误事。你今天来到这里，他一定会给你讲话，对不对？那小平的那一段也是那个多么的精啊！无尽无限，感谢主。那我们祷告啊，我们那些祷告想这样子哈，好，来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的话语，这是你的话，这是你从古时所定的事，你按照你的忠信和诚实所定的事，必要成就。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必要成就。周。你也说来到你面前寻求的必来寻到，这是你所说的话，你一定不误事。我们这许多人今天来到你的面前，要见你的真理，要经历，要聆听你的话，要知道你的道，知道你的心，要得到你的帮助，你的引导。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你的忠心来成就你的话，使你的应许显为大。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因着我们爱你，要你的应许显为大，要你的诚、你的信实在这地上让我们看见，让众人看见，就归荣耀给你。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我发现这个分了九段啊，首先有多少人，然后和这九组来分组学习。 我想跟他们 分组。 你冷是不是？小猫在那儿。 从外面从哪开始？ 那小猫，你先去那儿，你先跟他讨论， 二六，二六，那好，我们就按照三个人一组这样分哈，三人一组分，我看这个。 到那个日子来之前，大概是不是千禧年？那耶和华就会使整个大地可能会有一场灾难，就说整个地球可能是就变荒凉了。耶和华要翻转大地，整个居民也分散开来。然后那会儿，甭管你是地位高的人和地位低的人，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啊，就这意思。 嗯，很好，谢谢谢谢，我觉得非常好哈。那这个地，它是说的是前面三节哈，前面三节也像我们上次说，它有一个句法是这样。首先上来第一句是说，看到耶和华，主角出来了，主人是谁哈？耶和华就是耶和华，要做这件事情，要做什么事情呢？描述的非常的仔细，地面扭曲，居民四散，这啊。这是很大的一个灾难，还讲到所有的人都受影响，不管高的下的都要受影响。那后来结束这一句的第三节呢，又和第一节一样， 全地全然空虚，尽都荒芜。这话是耶和华说的。这个空虚，那你能想到创世纪里面哪一句话吗？啊，这都开始到了起初的空虚，让你能想到是开始神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空浊，这是啊，可以能想到说到那个神六日造天地的那个工作，他都要把它 revert back 啊，到那个程度。好，谢谢。第二组。 然后4到6节继续描述了这个荒凉的景象，然后主要是说了原因是因为世人犯了律法，背弃了和神的永约，所以遭受到这个遭受到这个空虚和审判，然后最后就是被一把火都烧了。 一把火就烧了。好，谢谢自己。对，那么神做事他一般情况他都会讲他为什么要做，他讲得很清楚，他是因为你们犯了这个约，做约定。那这个地方哈，我们一开始呢说是这是代表是说全地哈，一会儿我们总体看的时候，他这个地方实际上还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翻译成使地空虚，这个地还不是地球的地，是 land， 是土地的地，是 the land， 讲的是这个圣地历代哈以色列人神给他们的那个应许之地。为什么这样说呢哈？因为你看他讲到说是居民四散，如果整个地球如果是都坏了的话，你往就没有四散这事就说了哈，就是被烧死就完了。然后呢他讲到百姓如何祭祀，如何外邦有没有祭祀， 有， 我就说这哦也有啊，那从那个 叫 外哦 OK 那这个我要 take up， 就也有可能有别的神祭祀哈。那它主要是在哪里有这个呢哈？我们看第五节，他说到这些居民说为什么呢？是说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外邦人有没有律法？ 有，对 神没有说这家方面律法哈，为了律例，为了永约。那么这个约呢哈，有好多约，当然我们知道说是神和亚当立过约，神和挪亚立过约。亚伯拉罕一国约哈，那么他立的约里边没有咒诅土地，只有和以色列人立的约里边有咒诅土地。说你们要是里边做这些啊，要是说残害穷人或者流人血，那这个地受咒诅，我把你们赶出来。这是他约里面的一部分啊。所以现在他们做了这事儿，所以就会赶出来啊。所以这个我们也可以从里面，他不只是就是有时候读的时候，他就像你像瑞峰跟我们说，你。他这个预言里边有一部分是近期的，有部分是局部的，有的是远期的，有的是全部的，它在一起，所以你看着又像全的又像是局部的啊，要不然你会是你没有这个想法了，就会矛盾。那说是全地的人没有和神立约呀啊，那这个地方的这一句话本身它是指对圣地，对那个迦南地的人啊。好，那我们到第三组。 这个好像还是接着第一、第二个，其实主要是强调这个说的酒比较多，就是这个葡萄树衰残嘛，就是不产葡萄了，对吧？葡萄酒也就没有了。完了就是描述的这个，就是在那个时候的话，就是宴乐的人也没有了，弹琴的也没有了，就是一种一幅图画，就是很悲惨吧，已经是，城也荒凉了，也拆毁了。这个完了，可能这第十三章又说到这个，就是地上的万民当中，像打过的橄榄树所剩的，就又像你摘的葡萄所剩无几，可能会有很多人死掉。可能这个，对吧？那这个，这地上的万民好像又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这个是不是到末世的时候那种，对吧？ 对， 就是，好像就是不同的说法描述的都是一幅图画的那种感觉， 就是。从宝月的表情上都看出来这个悲惨，你的是这样，读到这个时候 比较紧张， 也紧张，确实这也这个更紧张。我们在众人面前重新有点紧张，那个是哈，这个确实是宝月讲的很好，他就是说这个权力都有一个，是有一个这个主耶稣讲的，整个圣经讲的是有个末期，有一 有一天大而可畏的日子，耶和华上帝要来审判全地所有的人，好人坏人，死人活人，死人都要站起来接受他审判啊。好，那么第四组，第四组和朱叶和崔萌，崔萌你要不要试试？就把你的感受讲一讲啊。 我跟你说，这个就是我感觉他们要高声欢呼，这些人就是在惩罚了这些坏人的以后 啊， 还有一些幸存的，就是诺亚方舟的这些人，他们在赞美耶和华。然后后面的，说实话我没太 啊， 就是说那个鬼变的还在鬼变， 坏人这个 、我还没太。 哦，好，你前面的有，大家说再分享的好不好？ 好， 他都有领会，都想到挪亚方舟和这一个哈，是一样的，那是同一位神，同样的怜悯心。同样的毁灭，同样的拯救，那毁灭也是为了什么？为了拯救。如果不毁灭的话，可能把挪亚他们家也污染，就一个东西了啊。所以他是要圣洁的，非常好。请问他很能领受这句话，继续读哈，就是啊，这样很好，谢谢。 那个向前，他这个十五章说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这个是什么？ 日出之地荣耀耶和华，众海 东方。 所以他就知道啊。你是说的是啊， 那 东方，对，东方哈，我这个和这个修订版里面翻译成日出之地，但是就日出地也是东方，它是指的是远的地方，海岛啊，远的地方。然后这个一会儿有奥秘，就是说刚才那个听我讲的说下面这段他不知道在说什么，为什么又说他听见有人赞美神的时候，他却说我惨了啊？那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话呢？我们要想那个罗马书里曾经讲过，说是个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救恩首先是传给以色列人的，可是以色列人拒绝救恩，所以神差遣使徒们传福音给外邦人，所以东方像我们这些在海岛的远处的人，的欧洲的哈、亚洲的、非洲的，来埃塞俄比亚人信主以后，他们赞美神，可是以色列人依然拒绝弥赛亚。弥赛亚耶稣基督神色列出生的是犹太人，现在不到1%的犹太人信徒，所以他们还在不信啊。从这一就从一个意义上给你讲，当然这里面还有别的意义的哈。从一个意义上讲，说是他们是有祸的，有行诡诈的，还在行诡诈。他们应该是最认识神，可是他们知道有上帝，知道上帝是谁，知道上帝做过什么，竟然还在他面前行诡诈，这是有大祸啊！就是这个。 问一个石木。刚刚他也提到说，这个地级啊，是指的什么？ 地啊，十六里面讲 地级，对， 就地级哈、 远的地方， 地级也是远的地方。地级呢，就是好多，像你可以想到那个，你知道主耶稣让我们传福音，知道地级，对不对？就从耶路撒冷、犹太圈、撒玛利亚知道地级。那一般人呢认为地级当时指的是西班牙那边。首先到了加拉太，对不对？然后到亚细亚，再到 Greece， 到希腊，再往西走就是罗马，再往过走就是地级了。就保罗他曾经也是这样子走的，他想要去西班牙，对不对啊？很多人因为到了那边就没地方走了，到大西洋就地级了，因为往东走他一直有地，就是可能当时中东人的概念里边那是地级啊，西班牙那边啊。讲出这个东方日出海岛，就众海岛，讲的都是外边哈、好，第五组， 他是讲就是，上帝来审判这些人的时候，说那个景象就是地上的人很害怕，然后害怕就是你害怕也没有用，你还是被我惩罚，然后讲。根基还会动，然后天上窗开了，就是说，一人可能可以上天嘛，就是没有信的就下地狱，就是，那个景象很惨的，就天开了，地陷这样，地塌下去，说，好像真的是就是末日了。 好，谢谢耶稣啊，就是这次我讲哈，好，谢谢啊，好，刚才那个也是。你看到这句话，说是天上的窗户都打开了，地的根基也震动。这个我知道，创世纪里面也讲过，天上的窗户打开，对不对？说天上窗户打开，它有两种意思的。那个大洪水下来是天上窗户打开，然后地的生命也升起来。那 么天上窗户也可以打开，倾倒祝福，让你有福可享。好，就是这个整个这个就是这个就是确实是末世，我们说末世的景象啊。 我觉得很像那个七号的时候，在那个启示录十一章第十九节，他说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爆，然后后面就挺可怕的。 挺可怕的，嗯， 嗯， 嗯，好，好，好，你接着。那么第六组， 嗯， 这边我们在讨论，就说，那个高处的众军是指什么哈？后来就说可能是指天上灵界掌管地上列国的那些犯罪的天使，对，所以到时候会有惩罚这些灵界的，然后也有这种地上的这些列王，然后呢，他们被聚集以后呢，就是会把他们拘禁在无底坑一千年之久，呀，然后最后呢，就是这些都是在多日之后，是指七年之后，这样子，然后后面呢，就是讲到说，这些月亮日头要惭愧哈，就是因为到时候神的荣耀要彰显出来，那这些他们都是黯然失色的，那这些长老呢，就是指那些得胜的圣徒啊，然后他们在这个千年国度里一同做王千年，然后到新天地新地的时候还要做王百月。 嗯，所以很大的荣耀。好，嗯，好，对，谢谢 Rebecca 啊，讲的非常的好。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一开始好像基本上在讲犹大啊，后来就扩展到全地，然后就扩展到不只是地，而是天上。它是一个整个神整个的所造，起初神创造的天地，现在它都要在神的面前也要受到审判啊。啊，具体里面这个时候对到哪里去？那当然就是从那个启示录那个千禧年呢，和这个很能 match 的。那有还有地方有些细节并不能 match， 对不对？那地方只是把撒旦放在无底坑一千年。这地方又讲到说，有天上的众军还有地上的众军啊，求在一起多日啊。那就是说概念一定是类似的，具体是不是那个世界我们要 overnight 啊？就是可能是那样，可能是另外的啊。那么这儿有一句话，我读的时候感到就，谁能把我们想起来哈、啊？在那个路加福音里边，天使来宣告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天使说了两句话，和这个21节里边的两句话刚好相反。谁能记得起来？ 在天上荣耀归至高神，地上平安归快喜悦的人，大感谢神。 就是。这个地方说耶和华在天上惩罚天上的军队，在地上惩罚地上的列王。好，那个地方是说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就神是至高的。为什么要惩罚这些天上的军队？是他们有一种骄傲，在他们的骄傲里面，他们比神要高，所以神要惩罚那种骄傲。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他所喜悦的是什么样的人？谦卑的人。有一个谦卑在上帝面前，谦卑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是蒙福的，可以接受他的祝福的心态。好，这个月亮要蒙羞，太阳要惭愧啊。那这个呢，也可以指就是说，只是说啊，有人拜日月、拜灵界啊，那也可以能对得上。还有一个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里面讲到那个末世，是门徒问他末世来有什么征兆，他就回答，对不对？他回答首先说有大灾难在犹大地。然后那些日子一过去就怎么样？记得，就是天上显出异象，太阳要变黑，月亮变黑，所以那个年的拜，回去可以再读那个马太福音24、25章，刚好这个地方是24、25章，马太福音也24、25，对照着读哈。好，我们今天内容有点多，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第七组，啊，第七组是什么？哎，对吧？ 我就主要从正面上理解。 好，就是 啊。耶和华神的话，我们是值得遵从的，也应该敬畏他。为什么？因为他是信实的。而且他是有大能的，能行奇妙的事，能够使就是外邦人的坚固神推翻。然后说话也是公义的，他就是摧毁强暴之国的神，但是他保佑保护神，这个 这样贫穷呢才困乏人。 嗯， 我的理解。 就非常好啊，真喜欢这个，就是神怎么说就是怎么样子啊。实际上神的话很简单，他基本上就他怎么说就是怎么样子啊。有的当然你需要知道这前面的故事啊才能知道，但是这个说得很清楚，他就是要摧毁强暴人来护佑贫乏人，他就是这样的心肠啊。好，谢谢你们弟兄啊。所以几位你有没有补充？ 嗯，没有。 没有啊， 谢谢 啊。好， 讲的很 好啊，很好啊，谢谢。好，那个第八组。 哈哈哈哈哈！就是我们不是四节嘛，然后第十节就是以后就说的是对神对摩押人的对摩押的审判，然后前面这个六到九说呢，就是对万民万邦的预言。也就是说，是万邦人将以犹太人在弥赛亚殿上共同庆祝，这个新的与神同在永恒欢乐，说明神要让他的救恩传到全世界，不仅限于犹太人。然后在这个欢愉期间呢，身上永远终止死亡，出席者将那些就是信靠他的人，就这些吧。 哇，讲的真好，很感谢主，谢谢小平。不用补充了，该谁谁了？ 这个行动预言，二十一章里 面。擦干一切的眼泪啊，不免死亡，就是。 夏天，他这个第八章，他是除掉不天百姓的羞辱，这个能不能再给讲？ 但我想过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个呢。我想到有两方面的，一方面是自己的罪啊，使我感到羞愧，自己的不义啊。那么主耶稣他是彻底的救赎，是我们在离开这个肉体的诱惑和束缚，这个羞愧可以除掉。那还有另一方面就是别人给我们的羞愧，别人给我们的侮辱啊，这个神也会他为我们伸冤。 但是你要是不是说你信了耶稣以后，那个罪都给你 对 遮盖了，或者是就是在神的眼里就不再算你有罪了。那就说 就是我们的良心里总是会有，我们的良心里面，如果你这个想法非常非常的好，在耶稣里边，你只要一直在耶稣真理里边，你良心应该是清洁的。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它经常会撒旦，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肉体来控告我们，说是你看你还是不行，这些东西，这到我们有这个荣耀的新的身体，叫圣经里讲灵体的时候，又是身体，又是灵，那个是荣耀的、无罪的，跟罪没有任何关系的时候，那一切的羞辱都要被神羞辱，罪要被神定罪，那时候我们就彻底自由，我们心里想的全是善意，不像那个啊。挪亚时代的人是心里终日所思即是恶，我们现在可能每天里面想的有善有恶啊，善的我们觉得好，但恶的我们会觉得自己羞愧，这不好。我是基督徒，竟然还这样，那么这个神会彻底拯救我们，我是这样盼望的一天。 这是万民子什么王？怎么这 个？万民里边哈，应该是被各他讲这万民里边呢，就是万民当中的愚民。你看，他实际上剩的很少很少。就像你打完橄榄树剩那么几颗，但是每不分种族不分地区，只要信靠耶和华的救恩的人都在这万民里边，但是每一个地区里边他都不信的全都不是这万民的一部分，是渔民当中的万民，就是万民里每一个民族里都会有一些人，但是不知道是不是都是有啊，但是应该是很多各方各族里边都有，但是不是哪一个里边的哪一部分人全部得救，每一部分里面都有，说神都会按照他自己他的所作。那个剩下也是渔民嘛，渔民必须不得救。 摩押人一个都 没 有， 摩押人没有，摩押都没有，一个啊一个对。 摩押人好没有灭绝，我忘了是在耶利米书那儿还剩了一点，耶利米书还哪里面讲过？ 他没有全灭掉。 对，摩押还留了一点。 那我们可以再讲。这巴比伦是没有声响，没扫帚扫帚，大家静静的啊。 你看在这里面就说的是，除掉那个遮盖万国蒙脸的帕， 没有，这个特美。这个实际上哈，这两章里面最让我感动的就是这两段，就是第七节和第八节。这里边他除掉了五件事情，除掉了五样东西。我刚才在这儿列了一二三个问题，说除去哪些东西。来看啊，你看他第七节除了两样东西，除去他吞灭了，那不只是暂时拿走，是完全吞灭以后再不会有了哈。是那缠裹，我这个是这个修订版的时候，缠裹万民的面纱。那个主耶稣，那个保罗也说过，说是我们现在看主啊，缠也就看自己是像在那个铜镜里边模模糊糊，如同隔着面纱。看不清楚，但到那个时候，我们有了新的身体的时候，就是面对面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对神的认识啊，跟对神的那个敬拜，还是有一点还未够清楚。可是到那一天，这个东西就没了。啊，然后遮盖万列国的遮盖物，那一个是说万民列国，这两个实际上是一回事。我在想啊，万民列国是同义词嘛？那面纱和遮盖物也是同义词啊。然后第八节里，他要吞灭什么？三样东西：死亡。还要什么眼泪，还有羞辱。你就是你闭上眼睛想一想，这些东西都没有了以后，经常我们叹息是因为我们叹息还没有跟神面对面。我信的神，我跟他里面总是觉得还隔着那么一点点，有时候信心大的时候觉得距离短。刚才神没带我们敬拜的时候，我能够说是畅快的来发出声音敬拜他的时候，我觉得那距离很近，可是就是那么近的时候还是觉得就是有一点点遮着，这个东西被吞灭啊，那天会多么的美啊。那讲到说这个死亡会被吞灭，没有再没有死，死亡是一种隔离。那个希伯来书里面说有死亡相隔，那些祭祀之间有希望，死亡相隔是 life 就是 light， death 就是遮盖， death 就会蒙着啊，是那个。那这只是从一个角度想啊，但死亡它有好多好多，眼泪再没有 ，no pain， 所有的痛苦都会没有，身体的痛苦、心理的痛苦都会没有再有啊。羞辱，刚才我们讲到的，而且这个话，他最后他盖了一个印章，第八节的最后一章，有一个印章。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我们第一节的时候说耶和华必使地空虚，对不对？然后他就说怎样，所有的第三节就说这是耶和华所说，这是他的签名。啊，耶和华所说的，他的热心必要成就此事，没有任何人的无法理解事，绝对没有。好，感谢主。那我们颜真晨给我们总括一下二十四、二十五啊。 第九组。 我们这个反正讨论的时候有点分歧啊，但是就是这个摩押其实被神惩罚没有灭绝，就是我们也开始讨论，为什么呢？他这个甘草嘛是被放在粪池里，不是被烧掉，就是还是虽然是特别好，但是他没有这个腐朽，他没有说把你放在这个水里， 没想到这 个 东西， 对吧？是还能手还能伸出来，三不好还透着气。然后后面的话就是说他要把你的骄傲，他已经提到很清楚了，耶和华看就是特别不喜悦的他们的骄傲还有他们那个诡计。然后他做了一个什么事情，把高台倾倒拆平，直到成就。你就不要弄这些东西，你就很好，你再弄这东西我会把你弄的，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要乖乖的听话就很好，要不乖的话就被你埋死。 不同意见，没有这样讲，我想这样的领受一定是不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耶和华他的性格，他说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你从读出来耶和华的怜悯一定不会错。那么也如果他哪些地方就是完全纯净，那是耶和华的公义，也不会错。到底是不是这个意思？我想你读这个意思肯定不错，我完全接受你这个意思。非常 不过这个粪池嘛，就是说你这个味道是在 身上肯 定不好，对吧？但是你一直带着这个味道的话，是对你一种保护嘛。因为到这个地方，哎，你有这个东西，以前你做过什么事情，马上提醒你，就像那个德国人，你知道吧？他到任何一个地方，他是以前做过的事情，现在他要认罪悔改，他那个东西就一直都有沾着他，他不是不承认，他承认，不像日本人，他是很轻的，就是说你有味道在身上，不见得是坏事情。 我的恩典哈，感谢好，好，那么那个总结交给学振。 严正，可以坐位。你看我每次都坐在陈佩旁边，这陈老师的指点。我们是这样的，就第24章的话，1到13，就是说是神对那个全地的那个惩罚。原因呢，就是其中的第几句？ 第五， 我看不见，就是他的原因就是第五句，就是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然后后面，从13到15呢，就是说应该说愚民吧，就是、说是那个求告耶和华。16到23又强调了，就是说，神对全地的惩罚那种极其悲哀的那种景象。我们再讲第25呢，就说是，先是讲就说，我们要称颂耶和华。然后呢，就是刚才向前讲到的那两句话，就说是，7和8，我们的理解呢，就说是这是神的那种作为和神的那种，作为和什么和神的拯救吧。 嗯。 然后就是吞灭死亡，就是说，最后呢3段10到12呢，就说是对摩亚人的审判。 嗯。 最难。 如果说我们从这里边，如果把第24章找一个词，25章找一个词概括的话，大家觉得怎么概括？啊，刘军说。 惩罚和怜悯。 惩罚和怜悯，嗯。 报仇，对。 报仇。 报仇啊！就感觉很有画面感。 嗯， 就像以前这个弱势群体跟另外一帮人打不赢，对吧？这神来了，这他就不是说把这帮人救了就完了，他还反过来要把这个给惩罚了，弄到粪池里。然后你想，这个以前被惩罚的人，那多开心啊，对吧？就是这个时候有人伸冤了嘛，就是有人帮忙伸冤了，就该正义得到了伸张。 7和8是不是新形态的？ 那个应该是对。 我们刚才描述的景象。 是新的情节。 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悲伤。 太多了，害怕吗？ 谁害怕？ 你不害怕？啊，其他没有害怕。 为什么害怕？神是来救我的。哎，这个是，你看这个，金庸的武侠小说里面，这个就是说有人来拯救了， 就来救我们来。 你是摩亚人就害怕， 还有是被打掉的那也害怕， 所以那些 被打掉的，不是所剩下的几个，是被打掉的那也害怕。 对，我们都不是啊，所以我们有什么好怕的？ 感谢主，大家还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就这一段里读真的那个向前提的那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读了这一段的时候有谁就是说有大家的感受是什么，能不能分享一下，就是读了这两章你的感受是什么？ 那个Selina 很严肃，你的感受是吗？我看你很严肃的在深思，就是读了这两章的感受很重要。你读完这两章，你的感受是什么？简单说一下。 刚才是用那个 Cassie 说到，就是神的公义和这个神的救赎。 嗯。 所以，神的公义是。是从始至终的，从旧约到新约到我们的未来，所以这个是不变的。所以在以赛亚书确实反反复复的，我满眼看到的就是把这个念完了，所以上一次我才问嘛，就说的是什么人能够就是神还给机会，就是后面得到救赎。但是，这一切呢，就是，体现了神的 love， 就是他的这个不光主要是为了救赎。所以就是24章和25章，就是像是像一个两面的这个两面的刃一样哈。两刃的剑，对。 所以你读了以后有一种警醒的感受是吗？ 但是我就是觉得作为个人自己怎么也不能够怎么也做不到，就是说所以确实是需要靠神的救恩。但是在旧约里的这种描述就让我感觉，如果我是只是现在旧约里，你们都是像吉芳他们都是说的，他们觉得他们是非常安全的，没怕的。但是我感觉我怎么做我也做不到，就是说我怎么也做不到，就是所以我就感觉，如果按照旧约这样的话，我是肯定没戏。 所以你有点害怕哈，还是有点害怕。 就是说了，亏得有新约。 哦，OK， 亏得有新约哈，OK，OK， 很好。那你能不能讲一下，就是说什么叫新约呢？ 其实我觉得在新约里面，耶稣所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救赎哈，就是我有可能说。那个不对，就更正我哈。我觉得就是神明之中在旧约呢，就是他实际上一直都是这样的心，所以他总是让人们就是说，你犯了错，然后你觉得自己有问题，就赶紧去祭司那儿献祭。每次献祭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表达自己认罪悔改一次哈，然后献了祭呢，好像你前面的罪呢就没了。但是呢，不能够解决呢这个真实的问题，因为人们就是像那个什么上面说的，他是蒙着帕子，他不明白。他实际上也几乎是所有的人不明白。神给他们的是这样的这种恩典，恩典背后是这种的神的伟大的 love， 所以到后来人们可能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就走向了一种宗教，不知道这个真正的悔改的意义，然后很多惩罚，很多轮惩罚也不能够让大家真正的戒掉那个帕子。后来到了这个新约，基督耶稣的这种献身生命，这种就是说的非常非常 extreme 的这个做法呢，就是wake up， 不是几个门徒，是就是 wake up 的这个 generation by generation， 但是是神的美妙的这个做工，而且就是真正带下了圣灵，过去可能旧约的人，很少人是直接的被上帝带领，现在就是说的，可以。 圣徒就是被基督耶稣和圣灵派出所去引领。对我来讲，我大概是一年前才真正的 sense 到说我要接近我的所有的心思意念，不是只是在行为上的一种保守，而是真正是每一个意念都要接近。这个想法是好的，目标是好的，但是后来做的是死活也做不到。怎么也做不了。向神祷告呢，有的时候神会 miracle 的，让你越过去。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就发现自己还是个罪人，就是，所以我一方面我又非常清楚的是神肯定是救赎我的，就是我知道他，给了我这个确认，就是，并没有也知道这个。然后另外一方面就觉得，非常的，非常 struggle， 非常的 incapable， 非常的，非常的 guilty。就是，但是，我还是没有进入那个阶段，就是神说你要安息。是靠基督耶稣得胜哈，我就是我还是就是做不到， 还没进到安息哈，你看，但是 OK， 谢谢 Selina 分享，真的好棒啊！那个，所以呢，基本上你读这个的时候，你知道你是不在灭亡的那块哈，但是呢，心里头还是觉得你现在还是有很多挣扎，还是没进入安息啊。是这样一阶段，谢谢。待会儿我再有专一次，我们会简短的讲。吉川，你为什么那么乐观呢？你看到刚才就这一个，我看你很平安的，好像是说你讲一下你平安的缘由是什么？你觉得？ 我觉得旧约的人其实比较有福，生活比较简单。这个叫做，我突然想起一句话，这个叫做"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就在旧约里面比较分明，就是说神好喜欢的，我就给你什么祝福，给你立竿立马建议，不顺从我的，我就立马把它灭了，是吧？现在到了这个时代了，因为很多时候我想干什么干什么，我没看神干什么，是吧？而且在这个世界上，好人受到很多波折，你知道吗？遭遇很多。那个坏人，那个活千年，那个乌龟王八蛋，是不是？就是我们很 confused， 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讨神的喜悦。 OK， 就这个事情只有自己心里在说，我今天这对了吗？错了吗？就是活一种状态，一种这种平安。你说从哪里来？就是并不是说谁来告诉你会怎么。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人比较辛苦，就是说这个东西不像以前，神讲得很清楚，你听我的，或者我们说我们跟长老吧，对不对？或者跟这个，跟摩西嘛，对不对？这是看得到的。但是我，因为宗教它也是政治，也是一个，就是说这个社会架构、政治的人，那这个族长或者说酋长说要把谁处决了就处决了，那我代表神我就处决你。你就听我的，那就好了。那现在牧师他不能说，哎，这怎么行？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人比较辛苦，就是说这个东西要，所以就自己拿着这本书，你说我还能，我们要理解的清楚去做也可以，就是读都读不懂，就是有的时候啊，就是真的有的时候读都不懂，然后你也不相信。就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 challenge。但是我是觉得就是神既然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有他的道理，然后有，那我觉得只要有信心有这个，没有必要一天活得那么纠结，要怎么警醒，今天又错了，明天又来，我觉得要有这个大信心，对不对？就是当然你可以说我今天要怎么，连这个都没有，我觉得 那我们不是亏对了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来这个世界是这么一趟，对不对？将来还要回去他那里。当然这个人有个人的理解啊。 嗯，那问一个直接问题哈，就是说你怎么觉得，你怎么知道神把你放的不是那片灭亡的那块，而给你放的是那块？ 他把我放到那边也是爱我。 我就说那你现在你觉得你在哪边呢？ 我觉得就是神把我在喜悦的那边啊，他将来要怎么样？ 为什么喜悦你呢？ 我有信心啊，这就是我的信念啊。 你的信念根基是什么呢？ 根基就是我是从神那里来的，我将来他有他的计划，他有他的爱。 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那谁的分享。所以 他有信心是有道理的。因为基督耶稣下来给了这样的 挑战。对，不是你 我 问的我 是不会那个被救赎哈，我觉得我肯定是被救赎了。 对， 但是同时因为神已经 wake up me， 所以我再犯罪，就是说哪怕是意念上的犯罪，我会觉得就是说就是对， 所以我刚才问他的时候，他的信心的内容是什么？感谢主，你刚才说了信心的内容是什么？是谁呢？是谁的原因呢？啊，是耶稣的原因。所以呢，啊，那个，所以我问他，信心是要有信心，但是信心信什么？啊。嗯，所以呢，我刚才问那个鸡串，其实鸡串也在回答上。那不知道那个我们今天新朋友哈，给我们新朋友一点机会哈。那个，先从丽的，不知道你听了以后哈，然后你的感受是什么？就今天读，我知道这个圣经啊，那个读的时候，这个你的感觉是什么？ 感觉啊，不是要兴奋什么？ 你就感觉，哎呀，你不是，你不用说内容哈，你就说听了这点我们分享的这些，你的感觉是什么？你个人的感觉，嗯，是，对，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呢，或者觉得说哦，讲的也挺奇怪呀，或者说讲的还有点道理呀，讲的说，另外你的感觉是什么？觉得很兴奋，很喜悦啊，嗯，有道理。 希望他把我放在喜悦的那边。 哦，把你放到喜悦，别放到旧约里头。所以你也听出来了，有个新约，有个旧约啊，你不希望在旧约里头是吧？那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新约，什么是旧约呢？真不知道，但你知道新约是好的，旧约是可怕的哈，新约。嗯，新约哈，待会儿我们再谈这个。谢谢，好问题哈。刚才这块涉及到一个新约的问题，一个旧约问题。好，我们也请崔萌跟那个谈谈感受。 这个读了这个圣经，这个旧约的24、25章 啊， 感觉24章就是讲的就是惩罚，25章讲的就是怜悯、悲悯、救赎，感觉就是作为万物之主的耶和华。他是有能力惩罚该惩罚的人，他也是有能力救赎和保护那些无辜的人，那些善良，所以我感觉就是这种宗教的东西还是教人向善，所以他才能够在几千年的时间能够流传下来，很有他的道理。 感谢主，你是第一次接触宗教吗？ 我带他来过 啊， 带他来过，他12年来过一次， 来过一次，去过教会， 去过北区 哦， 一个团契，然后听过一次，在第二次是听朱正中讲那个职场讲座 啊， 然后我跟他小溜的说点儿 也啊，你也跟他讲，我这个看你是有一些那个概念，所以那你在国内是做哪方面的？是那个职业是的？哦，做文化方面哈，所以文科的这样的哈，好，那个我们不知道，就刚才就他们两个的问题，咱们中间也没有谁愿意那个再有一两个人分享，就是说新约旧约呀，然后呢那个你的那个感受啊，有没有谁？ 我分享。 好，你分享。 就是。 这个新约主要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最近听那个马太福音讲到了，它里面有句话说的，神说我不再住在人手所做的殿，他要住在哪里？他要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这是个最关键的部分。所以为什么以前我是看到基督徒经常祷告，我不太明白意思，觉得对空气说话好像神叨叨的，但是实际上如果当你怎么讲呢，就是说你了解以后你就知道，其实你的祷告是对着你身体的殿住着的那个灵在祷告，所以他可以有能力帮你战胜你各种你很 confused 的东西。比如说 Selina 你刚刚说、我总觉得我很 guilty 啊，是吧，那就是因为你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是有时候那种想法就会不自觉的来、就是人呢就好像是说你打我一下，我就会不自觉啪就踢你一脚，这小 baby 都会做、所以这种恶的东西，当我们如果是有了耶稣基督在里面的时候，你向他求的时候他就会给你力量，就会让你有力量，就是说可以把那个不好的东西慢慢慢慢的就把它给改变掉。所以生命的更新和灵命的成长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不断不断的更新啊。我就做一个最简单我自己目前的一个见证，其实我这个人很好吃，就有点像就是胃口特别好，然后呢晚上吃饭呢，你就说要我有几次不吃我真的是做不到，所以我那人生没意思了，超级没劲。对，所以我有时候看到别人一减肥每天吃一点，我说这活的还啥意思呢，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因为生活比较优越嘛，其实很多食物吃进去是你身体所不需要的，就从营养健康上讲是这样，但是你要你不吃那你就干嘛呢，所以就不停的塞，所以这个人就会各种毛病都来了。那么再加上我是湖南人，吃的口味香辣麻辣， 这有俩湖南人， 特别对湖南人，对，所以这是我很 confused 的地方。以前呢就是很多人是靠药物去控制自己，但是实际上那对身体非常有害。然后呢我就是在想，实际上你生活中有很多的事情你是需要来祷告的，但是你有时候我发现往往一个祷告不起什么作用。我就有一天看了那个孙大信的一个传记，我看完了以后我就深受启发。那里面他讲了一段，他说我要像主耶稣一样做40天的禁食祷告。他说人在这个身体这个40天呢，他是经受很大的诱惑，他靠着圣灵来战胜诱惑。那实际上食物对你是个很大的诱惑，不需要的食物是说，对。但所以我要战胜这个，我又不想去吃什么那些，我就想那我就靠着主耶稣来祷告。我说我来做一下禁食祷告，我什么都不做，做不到。然后我就试试看，我就是简短的做了一段时间，我到现在。我已经做了好几个禁食祷告，最长的一次是40天。 哇， 真的是40天。 其实没吃饭。 不是不吃饭，禁食祷告并不是说我像主耶稣一天都不吃，不是，就是说，比如说我 skip 一个晚餐，我连续40天我 skip， 或者说我 skip two dinner 和 lunch， skip 40天。比如说像前段时间为牧师的禁食祷告。所以我现在就是在禁食祷告上面，他是这么说，就是说当你的身体对食物的诱惑都不能抵抗的时候，你想想看有多少个邪恶的意见你能抵抗，抵抗不了。因为我这个人就是这方面比较软弱，也许有些伙伴很厉害，不需要像我这样的需要，但我是属于这方面比较软弱的啊。我就每个人软弱的地方不一样，所以呢我就向他祷告。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有很多的事情我觉得必须要通过禁食祷告。我觉得因为在圣经上说耶稣说过一段话，他说有些鬼必须借着禁食祷告才能赶出，就说有些很 strong 的那个东西，你就是这样子每天在家祷告他是出不去的，你必须要靠着禁食祷告，你就那个力量要得胜的，靠着圣灵的力量得胜的。所以我做完了以后，我觉得发现自己可以做的。因为我一旦想吃的时候我很 strong， 我晚上也睡不着，我就起来祷告，我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真的不要让我这么难受啊。然后就很好，我既没有胃疼，也没有说早上起来头昏眼花，什么都没有，就是非常非常平安，非常平安。所以我就感觉到真的是，上次我是听见东勇没来今天，对， 我那天他说他的饮食不是很混乱吗？ 嗯， 我真的是觉得可以靠 他应该进食到高吗？ 就不管什么改变自己的胃口嘛，所以我觉得我最近就是这个得着比较厉害，就是靠着圣灵的帮助来战胜这个东西，而不是靠药物或者是别的什么力量。 嗯、 对。所以大家也看，其实我还是掉了很多磅。 呀，你没看他变化很大。 我至少是掉了15磅，还是14磅。 哇，他的状态是变化了不少，你们发发现是吧？感谢神，感谢神，谢谢舒月的分享。那我呢，最后的时候呢？嗯。 就是你掉了15磅是多长时间啊？ 谢谢。你看今天夏天，我发现今天夏天。 嗯。 那个 就是你多长时间你掉了15磅？一年？ 我没有没有，我才从暑假才开始的， 是吧？ 我是从7月份，我就三十天，我就掉了12磅，然后但是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没有，就是原来我的胃不好，我一不吃东西我胃就难受啊，心慌呀，我就必须要塞食物的，然后我就没有一点点胃的毛病都没有，真的没有，所以我从这一次深刻的经历到。圣灵在你的心里，他真的是可以帮你去战胜那些力量的。 Yeah, 这个就是祷告哈、啊，这个就是祷告的力量啊。他讲到说，抵制食物的诱惑，那么呢，也有邪恶思想的诱惑，也是靠着祷告出来的。啊，现在我就回到头来跟大家回想一下这个哈、啊。其实呢哈、啊，旧约和新约哈、啊，旧约不是不好。新约也不是那个旧约是谁立的呢？神立的，新约也是神立的。一位好的神不可能立一个不好的约，所以呢，只不过呢，各有各的什么功用哈、啊。所以呢，上帝做事的时候，你要记住了，上帝要真有一位上帝的话，他就应该是全知的、全能的，而且呢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这样叫上帝。如果他有一点不能的话，智慧也不够的话，他造的东西是次品或者比较好，不是最好的，那这个上帝就不是上帝。这个就叫有缺陷的上帝，而上帝不是这样。所以你就发现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的时候呢，上帝呢，旧约的上帝跟新约的上帝是一模一样的上帝，从来没改变过。上帝是说不像咱们人哈，性格，这个有人说我好重复，但是呢，有的时候我发现我重复了你也不一定真明白哈。因为什么？就连我自己一直到现在，上帝永恒不变，上帝永远良善，上帝就是爱，上帝就是公义，到我今天我还常常的搞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良善的上帝允许这样一个事情发生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着他的动作行为，你呢不一定能明白他的动作行为是什么意思。就像有一个智慧很高深的人画了个符号，然后呢咱们这些人猜他是这个意思，周一猜说是这个意思，我猜是这个意思，向前猜那个意思，其实都是我们不了解，那个解说是你的解说，我的解说，但实际上他写那个只有他自己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呢，那我现在讲的就是说，上帝是他自我的介绍是说，他就是爱，所以他不可能做一件事背乎他爱的，他又是良善的，所以他不能做一件事是邪恶的，他又是信实的，所以他不能有一点点说话不算数的，然后他又是公义的，所以他不能做错任何一件事情，这就是上帝。那么我们再说人啊，人呢就不是这样了。我们不讲最先上帝原初创造的人，我们讲今天的人。今天的人呢是怎么样？今天的人呢都是上帝最先创造的两个人，叫亚当夏娃，从他们那块根上出来的。可是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是完美，结果呢，后来的时候呢，因为他不听上帝的话，决定呢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是什么自己做上帝。然后呢就是什么，他们做没做上帝呢？没有做上帝，于是呢反而呢中了病毒。什么叫病毒？就叫罪，罪就进到了他们的身体里头。所以呢亚当和夏娃所生的每一个孩子里头都有罪。我不是说罪行，做错了事叫罪行，我说的罪就像病毒一样，没发作的时候已经在里头了。所以亚当和夏娃里边都有罪，所以他们生的所有后代里边都有罪。 这个是代代遗传的，个个都有这个罪。但是呢，我们里边有罪呢，我们也不知道有罪。所以呢，上帝立了一个旧约，旧约是什么呢？旧约里边都是良善的，告诉我们，举个例子说，我就讲人的话了，说要孝敬父母。你们说这个是不是良善呢？是良善的。所以呢，圣经里说，上帝说孝敬父母，但是我们在座的有没有一个人举起手来说，说是我对待我父母上没有一点点亏欠？有没有一个人站起来说可以这样哈？然后呢，圣经里又说什么呢？他又讲呢，所以呢，当我们一有说要孝敬父母这么一个标准在那儿地方的时候，而且孝敬父母，圣经说的孝敬父母有两层，一层呢是要尊敬他，第二层呢是什么呢？要赡养他。你发现我们常常在哪一点上就已经不赡养父母的，我们都知道够糟糕的了。但是尊敬父母上，我们是不是总是尊敬他？不是。你们发现没有一个人做全了的尊敬父母这，所以上帝说没做全你就有罪。你知道吗？罪是无形的，住在我们身体里头。但是你要没有用行为把它标出来的时候，你不知道里头有罪。所以上帝颁布的旧约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什么，有罪。然后他讲说不许杀人，他说的不许杀人是包括恨人，恨人就是杀人，就表明我们里头有罪。然后还有什么呢？不许撒谎，如果我们撒谎了，就表明我们里头有罪。然后呢，他说不许偷窃，那当然顺便送顺的公家点东西，顺回家里头，顺手捎回到家里，这都叫罪，这个都叫偷窃。所以这也是旧约最重要的问题，就让我们知罪，知道我里头有罪。就像你到了医院给你做 X 光，照照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有没有病啊。如果你没有罪，你没有这些行为，他标出来的这些所有的，我还不细讲很多，但我就说这几项，咱们中间你们说有没有罪？所以这就照出来我里头有罪，要不然的话凭什么你说我有罪？就像是说凭什么说我有病，就是这样。你有症状，症状就是犯了罪。所以旧约就是起这个，但旧约能不能解决罪的问题呢？不能。为什么呢？旧约就算标出来了我里头有罪，但是呢我怎么样也除不掉这个罪，这罪还在我什么？还在我身体里头，而且我还在犯罪。举个例子来讲，如果我比如说我撒谎了一次，被人抓住了，羞辱了一把，我决定以后永远不撒谎了，能不能做到呢？基本上很难。如果我说的每一句话是就是是，一点谎言都没有，我是觉得甚至每次说的都准确的，我觉得到今天我还是做不到说百分之百准确啊。虽然我心里不想撒谎，但是百分之百准确说的既不多也不少，很难的，很难的。所以呢，这里头的时候，但是呢，旧约就是要让我们知罪，然后呢，就像检查出病来了。你知道罪的结果是什么吗？罪的结果是我们跟上帝要隔绝。就是我们跟上帝没有交流。你比如说刚才就像那个啊，我们中间都说有上帝哈、啊，那但是上帝跟我们没有交流，就像没上帝一样。你有人说有上帝，我说没上帝，但是呢，不管说有上帝没上帝，只要跟上帝没交流，就是死的。为什么？隔绝嘛。然后另外一点呢，不光活着的是隔绝，而且我们死了的时候，灵魂跟身体一开分开了以后，圣经里说的死亡就是灵魂跟身体分开。可是呢，这一分开了以后呢，灵魂就永远的跟上帝隔绝了，在地狱里头为我们所有的罪来服刑罪行。所以这就是人类的结局。再讲新约，新约是什么？上帝就是要解决这两个问题。你可能说问我说信上帝干嘛要信上帝？信上帝重要就是解决我的罪和罪行。所以呢，上帝成为上帝的儿子耶稣成为人，然后呢不是父母结婚生的，是处女怀孕。为什么要处女怀孕？如果他不是处女怀孕的话，他就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他里头就会有什么 有罪，所以他成为处女怀孕的时候是上帝的儿子直接的进入一个女人的子宫之中，然后呢是圣灵把他感孕在里边，他成为人，但是他不是亚当的后代，所以他是一个新造，新也不叫新造，他是一个新的人啊，他不是被造的，是道成肉身，是神来的，成为一个人，但这个人里头没罪。而且他里头不但没罪，而且呢他所有的行为也没有错误过，这就叫耶稣。他来了就是一个目的，解决我们什么东西？罪和罪行。认为我们的罪行将来就得去服刑在地狱里，而我们的罪是一个能力，所以呢这个呢就控制我们今生。所以耶稣来了以后呢，为我们的罪行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他没罪，替我们受刑罚，替我们有罪的，他成为我们罪的刑罚，都放在了他的身上，所以解决了我们所有罪行的问题。同时耶稣死了，然后呢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也钉了我们里头这个罪的那个结，做了一个结案，把他的权力能力都剥夺了，然后耶稣被埋葬了，三天以后复活了。所以我这会儿讲的会涉及到你的那个基督徒后面的为什么你会今天会这样，你原来没信主的时候你还没这样，原来你没信主的时候像萨莉娜是个好人，我想干什么对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认为什么呢？认为那个时候为什么他是那样的呢？认为他就是神。像我原来没信主的时候没有萨莉娜那么好，但我也有我的标准，我的标准永远把我放在那好人那个系列里头，所以呢我也是什么，我不觉得我有什么错。但是后来我一听上帝的福音了以后，一读圣经了，我就发现我是罪人了。为什么呢？认为圣经里有神的律法诊断，所以你一诊断，你一看的时候，圣经里头那些人你说他们该死，咱身上都有点影子，该死的影子，这就是圣经这本书的那个能力所在。所以呢现在耶稣来了以后被埋葬了，三天以后复活，然后呢圣经里说他神爱世人，甚至赐下自己的独生子，叫一切信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耶稣为我们全人类的罪死在那个地方，担了我们全人类的罪，同时也定了全人类里头的亚当传下来的那个罪，包括亚当里头的那个罪，他已经把他做了结案，定了他，一定了他死刑。然后呢耶稣被埋葬三天以后复活，所有信他的人，信他的人就是什么意思呢？信他的人第一就承认我有罪，你要没罪不会信耶稣，不需要信耶稣，你可以信好多好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你可以随便选一个，甚至不信咱们做一个好人就行，这也叫一种那个努力。但是呢那个第一个你必须承认有罪，第二个呢还得承认这个罪的结果就是要什么死，要永远跟上帝隔绝，要进到地狱服刑。第三点的话还要相信什么？你自己救不了自己，就像那人说我希望爱啊，但是我们没有了爱的能力啊，然后呢你最后母亲爱孩子，最后把孩子害得够呛的也不少，是吧？认为你那个爱不知道怎么爱，所以救不了自己，认为你已经犯了罪，里头又有罪，你没办法脱离不了罪这个权柄，然后接着你还会犯错。所以这三点如果你都相信了的时候，那么你接着的时候耶稣就对你很重要很重要了。耶稣是什么？耶稣为我的罪，所有的罪行死在十字架上，替我受了罪的刑罚，在上帝的眼中我就是什么没罪的，已经被什么父亲了。接着还有一件事，当你诚心的这样来接受的时候，耶稣要给你一个新的生命，然后他的灵要进到你的里头，成为你的生命。这回不一样了，有一个新的生命进到你里头来了，这个就是神所赐的生命，就是神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我里头。现在我里边有几个生命了？两个生命了。 Selina 现在如果你信了上帝里头没两个生命，那不打架的时候，那你还是得要回头看看你信的耶稣对不对啊？认为什么不打架的时候说明你里头还是一个生命， 那就是什么？我原来从爸爸妈妈得的那个生命。但是你要信了耶稣的时候，你诚心今天信耶稣的时候，就是说真心的觉得说我是个罪人，而且呢我这个罪该受罚，因为要有上帝一定要审判我，要就像刚才说的最后要审判，然后我该进地狱，然后我也救不了自己，已经都犯了，而且呢就算我今天决定说要叫做放下屠刀啊，立地成佛，变一个那个再不犯错的，但是你里头有罪，你明天还是会做，所以你做不到，所以自己救不了自己。如果你真相信，那么耶稣基督，你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来为你救赎的时候，这个恩典就可以临到你。然后你接受耶稣的时候，今天他就把神的生命，他的圣灵，神的耶稣的灵就进到你里头，给你有个新的生命。从今以后呢，你今天里头会打架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旦那个要再犯罪的时候，这里头父母给我的身体还在呀、啊。然后呢，所以呢，我的旧习惯、旧习性在不在里头？还在。但是我里边又多了一个什么？耶稣基督的生命，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他俩会打架的。所以你过去想做啥呢？想犯罪就犯罪，想那什么怎么样？但今天你一犯的时候，有新生命就怎么样？就会光照你，你就会知道你犯罪了。同时呢，你要去追求神的时候呢，就像萨丽娜，我决定追求神的时候，我决定完全听主的话，我也渴望那样活的时候，你会发现又有一个什么老，又有一个拦阻的力量，就是你的那个啊，好多的东西，那个老的心情，这个就叫叫圣经里好多词讲这个老的生命，又叫老我，又叫肉体，又叫情欲，就是从父母得来，就从亚当夏娃得了。但是呢，你不要着急，只要你哈持续的要被神的灵充满，追求神的时候，就像他说的，祷告，借着祷告，认为圣灵进来了是帮助我们的，把我们要活出那样的，所以你会经历走到是越走越光明。其实萨琳娜现在在挣扎，但是萨琳娜是竭力的要进入安息。你要是绝对像那个诚心啊，就是借着祷告跟自己的功课己身的时候，你会经历到圣经里说的安息。安息什么？老的生命就不工作了，就像只有耶稣基督的生命那样。那时候你心中所想的这些那个念头，它就什么进不到你的里头，你都能把它挡在外的。否则的话，你还会经历一个征战的过程。所以呢，这个但是。这个啊，那你说，那我这不就多了一个生命，不是有挣扎了吗？但是感谢上帝，认为你有这个新生命，然后呢，你就什么得救了。今天说圣经里头这些那个预备的拯救救赎的那些都是给你的。如果你没这个，跟我们是没关的，我们都属于亚当和夏娃那一个系列里头的，结局都是死。所以呢。我不知道，我简单的把这个说了一下哈，那个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呢，我今天我知道你们刚刚听哈，所以我也要给你们个机会。那你们觉得呢？同意我就是说，你们听了以后，你们真的觉得你们也是罪人吗？有罪吗？里头真的觉得有罪吗？你们觉得你们也有罪行吗？犯过罪吗？我是说照圣经说了啊，真的。那你们觉得你们自己能不能自己救自己呢？就是说以后永远不犯罪了，而且里头这个犯罪能力也不见了，不能。那你们愿意相信耶稣吗？就是说我从今以后不靠自己，我愿意接受耶稣，领受一个新生命，然后跟随耶稣走，让耶稣拯救我，就是这个就是那个道。拯救了他，把神的灵赐给你，但是得你愿意。我不知道你们俩千万不要给我面子哈，然后而是真的觉得这是感动你们的心哈，你们愿意吗？愿意接受吗？接受耶稣吗？真的愿意吗？你们跟他说哈，他今天就差遣圣灵进你们的心，你今天回去了，你的心就不一样。你心就不一样了，有一个新的生命，而且呢，这个生命会慢慢的会带着你呢，你会觉得里头有光了。然后你在做有些事儿的时候，你平时做没关系，你在做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哇，我犯罪了。这个就说明什么？ 没人告诉你，不是我，或者你小姨指着你说你犯错了，哈，你犯罪了，哈，这也不算哈，这也是你自己就说你自己我犯罪了，这个就说明你里头有光了，有圣灵了，这个就是你得到新生命的证据，好吗？好，愿意吗？愿意告诉上帝哈，跟神说今天，然后呢，神就会耶稣就会把圣灵赐给你们，进到你们的心里头，好。好不好？你们愿意哈？愿意的话，那我们说给神听，做个祷告。第一个，承认自己是罪人，有罪，犯了罪。然后呢，又相信的，愿意相信的，愿意接受耶稣的救恩，哈，也愿意跟随耶稣，好不好？那我们做祷告，我说一句，你们说一句，就是这个内容说给上帝听，好吗？好，好吧，好。然后呢，那个，那我们你们要同意我说，你说给上帝听好吗？就是一个约，上帝已经立好了这个约哈。我也请几个哈，有起来几个同工，起来几个同工来把手按在他们身上来再做祷告哈。啊，剩下的把手举起来，我们一起哈，好为他们祷告。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 让我听见这福音， 让我听见这福音。 就是有一位上帝， 就是有一位上帝 爱我 是 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 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 就先爱了我， 就先爱了我， 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儿子， 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儿子 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 为我的罪， 为我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死在十字架上， 被埋葬了， 被埋葬 了，三天以后复活，谢谢你的话语， 谢谢你的话语， 让我知道， 让我知道， 我里头有罪， 我里头有罪， 我也犯过罪， 我也犯过罪， 我也知道我不能救自己， 我也知道我不能救自己。谢 谢你，耶稣， 谢谢你，耶稣， 为我的罪， 为我的罪， 流出宝血， 流出宝血， 付了我罪的代价， 付了我罪的代价， 一切罪债都还清了， 一切罪债都还清了。 我谢谢你。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 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 我也愿意跟随你， 我也愿意跟随你， 走光明的道路， 走光明的道路， 走永生的道路， 走永生的道路， 求你照你所应许的那样， 求你照你所应许的那样， 把生命赐给我， 把生命赐给我， 把神儿子的生命赐给我， 把神儿子的生命赐给我， 我邀请你耶稣， 我邀请你耶稣， 现在就进到我的心里，永远的住在这里， 永远住在这里， 永远不离开我， 永远不离开我， 带领我前面的道路， 带领我前面的道路， 走永生的道路， 走永生的道路， 我这样的祷告， 我这样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好，感谢主。那个你们可以有一两个，有一个弟兄给那个那个，不，一会儿吧，一会儿我们